牵着我的手一同前行，关爱盲人，照亮世界， 世界就在我眼前。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请您继续收听纪念中国粤剧诞生100周年演唱会的实况录音。 粤剧的传统是创新的传统， 粤剧的创新也从来没有离开过传统的积淀。 在上世纪的80-90年代，粤剧又迎来了一个发展的春天。在上海这片面向大海、呼吸八面来风的土地上，我们的中青年演员们站在前辈艺术家的肩膀上，锐意进取，不断创新。 是啊，那么在这几年呢，我们上海粤剧院啊是涌现出了一大批的优秀剧目。你看，像《舞台姐妹》《早春二月》啊，还有这个《家》，还有这个《梅龙镇》 《赵氏孤儿》《 赵氏孤儿》哈，《蝴蝶梦》等等等等。那么在这一段时期当中，这些个剧目呢，也形成了我们这一代演员的演唱特色，可以说是名家星韵继往开来，也是在我们粤剧事业这块园地当中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同时呢，时代也造就了一个名家艺术群体，他们中包括有中国戏剧梅花奖、文华表演奖和上海戏剧白玉兰奖等各项殊荣的获得者。可以说在新的世纪啊，粤剧呢以其新的风采和魅力成为了上海城市的一张文化名片。 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是著名演员单仰婷、钱惠丽、方亚芬、赵志刚、张瑞红和华艺卿，为我们演出的是他们自己原创剧目的精彩唱段。 Yeah. 京啊，紫荆啊，我听到正落在此江一方，苏醒一片寂静夜，今夜紫色断肠声，不多一宿一往昨，一往昨恨不多，黄云覆雨成心绪，早批他女似关节复杂肮脏，乱不尽偷了王子老彩衣，一席话深深擦伤好姻缘，痛不及他谋的情节真落实一杯酒，一杯酒，自量不罢怨，无聊你尽过自己是人，从头说尽啥说的，从此独门一笔天涯远，因无路途的云天，前向你几度 孙子永会康啊老奴先生同家方梦因奉旨生共进我命因上有事绝无呀父母心急泪冲心方欲路遇到我家从此我愧的梦萦心不居啊又怎能免向往上将世情泪成下皇宫怎能容忍他我杀将世情泪成下皇上你可皇上行为真与假兄弟请问曾经与 你记你一心 留在我心里已经很久了。我出来帮人做娘姨，还不是为了你亲生？我也不指望你待我有多少好，只要你明白我这颗心。 出去做事， 不是我不让你出去做事情，实在是我不放心你身上的病啊。你的身子又单薄，是我经得起再折腾，万一出事落差我错。叫天叫地叫不应，现在我还能养活你，你就太太平平在家放宽心，熬过两年沾了心，我们再回家去养病。我虽差你不差你，我只 当天过。 是我心心骄傲过的根十字，家境我最难逃我无知苦。虽然家有事虽苦家与旧魂儿富贵送，同情人房的房走的走，家是白的白铺地铺铺地，滚滚绵绵，滚滚烫的滚根缠着一段红。为夫人从不 来到这穷乡僻壤之故，听是江暖金枝啊美，山人水远茶我香，明知一路来上晚，故转到此好风光。 一场场一场，今日咱们不管哪，回想看风云千里，难道只为聚财香？听世子们言语，母亲心中喜洋洋，急忙关住美容针，亲手把把小儿郎，小儿郎，小儿郎，一介生人哭声长，啥要怕他也愿意先去问姑儿的娘，我是孩子亲祖母，宝宝生儿与何方，他是孩儿亲生母，孩儿怎能离开娘，你知儿子不能离开娘，你为我抛下亲娘来七大你不孝啊康，他于是我孝康于重要，不大你得是生而为京都连孝康并把回的同于娘，带着孩儿在抚养，母亲亲自来承担，孩儿长大非容易，再用过一日落我年年复返，我要孩儿长婚落母要生我要孩儿有心情，我要生儿生更长，我要孩儿金丝花，我要生儿子兴旺，我要孩儿心做人，我要生儿真朝当，要他知其苦，要他去远方，我这本身心之兴旺，多子成功，生得重量，生计国防自身，长生多大年，连孝康多大年，连孝康大年孝康真相通。哦哦哦哦哦生托愿万年长，万年长， 过去的百年是值得珍惜的，因为在我们老艺术家们饱经风霜的脸上镌刻下了粤剧在上个世纪所经历的风霜， 未来的百年也是值得憧憬的百年，年轻一代青春飞扬的脸上更书写着粤剧在下一个世纪将迎来的阳光。 在过去的岁月当中，因为有观众朋友和我们一路同行，才使我们的粤剧唱得如此的动听，如此的优雅。 在未来的日子里，让我们继续携手并进，去创造粤剧更灿烂的锦绣前程。 那么在今天演唱会的最后呢，我们要再次请出所有的演员们为我们高歌一曲 《百年留声》。 Wow. 旋律声当中，让我们衷心的祝愿百年粤剧的新一个百年 更加美好。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您收听浙江小百花粤剧团演唱的一组粤剧选段，先请听毛维涛、何英演唱的《断桥》。 Ah! 与你

万象更新，好放我今生的草庙有回春。反正有点，竟然夸此海一口，带我进去戏弄他一番。 师傅，人家开药店总不能在招牌上写万药不全，对吧？ 你知道什么？请我进去。恩客。 原来是二位到站，老汉白云龙这下有礼， 贫道几寿， 殿前有仪，到站请坐， 告我坐。 不知道长官你小弟有何见教？ 他来包好购买四味药草，不知可有啊？ 川官钱贵这碗干明九州八府的药材饮有尽有。 我何呀，好大的口气啊！ 道长不请秦府淡方， 贫道口饱不用淡方， 请见。 听了 这四味药材我听都未曾听过，这便如何是好？道长 啊， 你早来三天也好，迟来三天也了啊， 不迟不早，刚刚凑巧，哪有来？ 道长有所不知，小店存货买完，信有味道，请道长到别家去买。 嘿嘿，我来问你，你那招牌上写的什么？ 这碗药俱全。 招啊，既然是碗药俱全，贫道点的这四味药草竟是常用之药，你一味俱无，真实是碗药俱全。 道长 童儿， 哎， 将招牌打碎。 是， 前慢。道长 啊， 带老汉去至内殿看看有无存货，稍事复又便是。 这经商买卖， 信用未现。 好，好一个信用未现。 你， 师傅，你凶我啥？ 你哪里知道，为师点的这四味药草，皆是有名无药 啊！那不是 两大爷拿不出药来，我们到前面酒店稍坐片刻，稍时再来细说。玉他。 哈叶老道不知从何时来，头点四味怪哟我猜，翻天奔草舞看吧。 不用了。 哎，爹爹，今日你为何闷闷不乐嘛？哦， 我儿有所不知，适才殿中来了两位道长，口点四位古怪药材，为父服不出药来，他就要打碎招牌。 但不知他爹爹是哪四位药材？ 只有丹方，我儿看来， 称心丸、如意丹、烦恼膏、怨气散。哦， 哎呀呀，为父都计划了，你还笑些什么？ 爹爹，这四位药材乃是有名无药。 啊，有名无药 啊！ 啥时道长前来，如何是好？ 想那道长不是诚心买药，爹爹请到后殿歇息片刻，待女儿我三言两语打发他们回去就是。 哎呀，江湖道长来到殿中寻思甚非，恐非善良之辈，我儿你 爹爹你就放心吧。 红儿走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游走哦，游走小姑娘，贫道进的门来就要动问了。 请讲。 方才那位老长呢？ 你问的是我家爹爹吗？ 哦，真是。 他给人家看病去着。 哎呀呀呀呀呀，这就是他的不对了啊。 哎，怎么怪他呢？ 方才贫道前来购买四味药草，他以为为父，哎，怎么径自去了呢？ 啊，你要的这四味药材呀，嗯，我早就与你准备好着。 嗯，好好好，既然如此，小姑娘，拿来， 拿去。 哎，在哪里？ 在你手上啊。 哎，贫道两手空空，哪里来的什么药材呀？ 我说婶，你拿去，这药就算是交付于你了。 这岂不是一句空话？ 道长， 嗯， 你点的那四味药材乃是有名无药，岂不也是一句空话吗？ 哎， 师傅，这嗯， 好好好好，你岂止是有名无药，我问你可对得上来？ 便怎么样？ 不打你的招牌。 好，你就体谅。 行。 我是心怀真心怀，但是千寻路不一般，是怎被烦恼恼， 你急什么？为师自有道理啊，小姑娘，贫道还要点上四味， 请讲要的， 还是口宝， 请讲。 听了，你要来留着事情，你的全情，他要来去不停。 二姑娘听二三 听。妈，拿去。 啊！快快快快快！小姑娘，这是什么？ 回向三弟奉命黄连。 啊！你怎么知道我要这四味药材呢？ 你就听了。 讲，讲讲讲。 有道是游子自轻当归家乡，昔母亲在怎地，夫妻相亲 小姑娘，这四味药材嘛，我就不要了，不要了，我还要另点四味，啊？ 请讲。 听了。装的是药，哎呦！ 哎，赵四，你，既然这葫芦里面装的是药，那怎么不算是药材呢？嗯，说说， 好，就算是药材，怎奈小小的葫芦能装得了什么啊？啊？ 葫芦虽小，万用俱全。 好，好一个万用俱全！如此，贫道还要点天上四味。 这， 嗯， 你点吧。 你就听了。幸福 一出龙堂，红红红， 咱俩来天堂，听到不挂 热闹喜庆挂鞭炮， 只要门天上巧云龙， 不在家笑一笑。 万万里。 你说地他的地、你对又对不过他。难又难不倒他。我看你啊、还是顺步转舵吧。 哎呀，不行不行，为师斗不过一个小小的黄毛丫头，还算什么八斗神仙？首长，待我在他的身上点上四味，让他也说不出口。 姐，黄鼠狼方救命屁，就看这一哈子喽。 小姑娘，贫呐，还要点上四味？ 怎么，你还要再点呐、 怎么样啊？ 你点。 你听。 你点。 如此， 你也给我仔细的听了。 走走 我谅你呀、也点不出什么好药来了、我这里倒有一言相赠。 讲。 自古道，山外有山，天外有天。我劝你呀、再不要自命不凡，狗眼看人。 可得好。我小二郎，你养了几个娃？你给我读一呀，小姑娘，你说话呀？你对不上来了，你说不出话来了，我这招牌打死你！ 是，铁马。 这 爱子旁人比我小， 哎呦，这第三个儿子呢？ 第四个儿子就先想道长告罪了。 讲， 他来在天朝，一番两次，两次三番，看完他的情。 我提从他也不像话了啊，哎呦哎呦， 听众朋友再会。 Thank you. have a dream， 我有个梦，能够没有任何风险的发财致富。 可是股市像坐过山车，投资黄金也跌跌涨涨。 咦，旺铺招租，稳赚租金收益，难道我的梦想要实现了？ 醒醒了，不要轻信稳定收益的保证。新广告法颁布实施，招商投资广告应当对可能存在的风险做出合理提示，不能做保证性承诺。 哎，这边的朋友你们好吗？ 好，太帅呀。 哎，那边的朋友看这里。 你也可以在各种广告中看到我，我代言饮料，代言家电，代言汽车，我还能代言女性卫生巾，因为我是大家的男神。 新广告法颁布实施，广告代言人不能给没有用过的产品做推荐证明。 培训班儿 仅需1980元就能拿到国家承认大学学士学位哦！ 看这里，看这里，780元导游证包过。 哎呀，别忘了我，100%就业率哦！ 啊，该相信谁啊？ 新广告法颁布实施，任何教育培训广告都不能对教育培训效果做出保证性承诺。 真正的女神不一定长发披肩，也可以潇洒干练。 真正的女神不一定全身名牌，也可以一身戎装。